吧，聊二年的酒，怎能让人不沉醉？夜色之中，我已分不清是非，只爱与你独醉。 你就像那一把聊二年的酒，怎能让人不沉醉？ 夜色之中。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呢一起来夸夸自己。 对呀， 平时老说别人了， 嗯， 天天就会赞美别人，说别人这比如说长得好看啊， 对呀， 性格突出啊， 嗯， 对吧，然后那个感觉起比较温和呀，温柔啊，贤淑啊，对吧， 总能发现别人的优点。 哎，今天来说说自己有什么优点吧。 是的， 来夸夸自己，先说说吧，咱们都有什么优点呀？ 我就是长得美啊，其他的还没有想到。好吧，我老脸一红。 哎呀，说的不知道为什么鼻子尖我都出汗了。就这样都算，这样都算。 就是相比其他的特点，这已经是。 实在也没什么优点可说了，长得好看也算一个， 对 吧？对 啊， 就自己觉得，哎，我真的发现啊，就是每个人其实看镜子里边自己都还不错。就自己看自己，你好好的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就一照镜子，哎呦，最近又白了啊，最近又帅了啊。 我还真不是，我是容易在比如布满雾气的地方 啊， 然后那个镜子上有一团雾气的时候， 看不清自己，哎， 又长得还 好美啊， 好仙啊。 我是习惯是在那种就是汽车反光玻璃那种，就哎这似清晰非清晰，而且这玻璃有一个优势，你发现吗？玻璃有弧度，照出是哎。 照出来就特别糊涂，是吧？ 细长点儿， 哦， 小瓜子脸儿，哎， 也是 倍儿棒，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就你不经意之间的发现自己的一个局部一个部位 啊，特好看， 五官中的一个忽然一个，哎呀，惊艳的！ 哎，怎么有点像梁咏琪呢？怎么嘴有点像，长得像朱茵呢？哎， 你这样反光镜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得像梁咏琪吗？ 女孩啊。我是有点像朱茵那个。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有什么样的优点，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个各国的奇葩旅行禁忌，去之前一定要看看。 对，最近计划出去玩以及在外面玩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啊， 嗯。 马上到假期了，相信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有出行的计划了。 对， 是不是已经好像大学生已经到假期，已经到了？人家已经假期了， 已经到，恨不得就是这个放假第二天已经出去玩了。 哎，没错，咱首先来看看啊，法国和英格兰什么样的禁忌啊？入乡随俗，去一个地方呢，首先必须要了解人家那儿的这个风俗人情，否则呢，出丑了都不知啊。这个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所以说出行前呢，一定要看看这些禁忌。别说有些国家禁忌还真是挺奇葩的哈。像法国和英格兰呢，是禁止在火车站上接吻。 嗯 啊，你看这个其实啊。经常去 一说这种，就是你又开始 怎么了？ 感觉那个小心脏又要激动起来了， 有点兴奋，有点兴奋。就是经常会去火车站的人都会发现，就在那边啊，拥抱啊，怎么吻别的呀，其实还不少。就 啊，是吗？ 这机场，哎呦， 哦，机场我 对，哎，发现吗？接机的时候也是，那这个一个个拥抱，每次我就特别期待这么一个瞬间，就没有人认错人。举什么牌我都跟他说，哎，我来了，哪个也没跟我，这是吧？ 是接你吗？ 不是，就举，万一要认错了呢哈。 哎，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从1910年4月5号开始，法国人失去了在火车站亲亲我我的机会了。据说呢，这一规定是为了杜绝因为这个爱人之间难舍难分而造成火车晚点的现象啊。不止这个不止法国，是吧？是这意思吧？啊。不止法国啊，英国的这个维京火车公司呢，也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沃灵顿河岸码头呢，这个火车站贴出了禁止接吻的告示。嗯， 所以呢？ 所以说目前呢，这个行为啊，您还真不是说就是这个不能跟那儿接吻，说这个就是一个当地一规定，人家已经是这个出这种这个惩罚措施了，你稍微这个离得亲近一点，哎，就会有人给你开罚单。 就有摄像头拍你， 就是尾号是那谁啊， 其实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他们还为了就你不要在车站接吻影响上车的时间，但是会开辟出来接吻区， 哎， 你们就在这个区域里就是告别一下，然后就赶紧上车。 你说会不会这个接吻区就感觉就特别别扭？ 对呀，啊， 我在心里想，你说一般这个情侣们都是随机的，情绪来了就得，是不是？ 你说个情不自禁也好啊， 不是 随机的。 就情绪来了之后就比如离别的时候啊，比如在站台的时候啊，走吧，然后突然间回头一个拥抱，我看怎么着啊？但是是不是？然后你说你要到一个区说走吧， 对对对， 咱俩上接吻区去，待会儿多别扭啊。 所以我想这个接吻区应该是没什么人的。 哎，对，嗯。 再来看看莫斯科吧，莫斯科是禁止驾驶脏车出行的。那据报道呢，脏车在莫斯科上路是会吃罚单的， 嗯， 但是呢，罚款的金额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你上来就客气的塞给交警100美元，那就会立刻搞定了，你可以马上开车走人。 嗯， 100美元还是不少的。 对啊， 可以洗很多次车，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呀，这你说我要是在莫斯科生活，会不会因为不洗车就给我罚干净了？ 有可能。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家主要是看你个态度的问题，就是你上来特别诚恳的， 哎， 对不起，我今天开了脏车出门， 对， 我交上100美元的罚金， 嗯，第二天 但是 第二天你还开着车同样地点碰见他怎么办？ 对呀，啊， 这100人家不乐意了肯定。 还有就是你得特别客气的， 哎， 交上100美元，你别上来就要不然我今天出5块，这样的话可能还是走不了。 哎，上来就得大大方方的， 啊， 100块， 你得表示出自己的诚意。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说就是说交完罚单之后他就把车给你洗了？ 休想！ 继续来看看英国啊，圣诞节禁止吃肉馅饼。在英国呢，法律规定了圣诞节是不可以吃肉馅饼的啊。这个早在这个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哎，就十七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法律。但是到了今天呢，连英国人自己每逢佳节都在以身试法，这项规定呢也被评为是英国最奇葩的法规了。 嗯，感觉圣诞节就是要吃肉的嘛。 嗯 嗯，各种肉的东西。来看看美国吧，砍伐仙人掌是要入狱25年的。那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无故砍伐仙人掌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最高可被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 哎，再看看澳大利亚啊，这个周日下午呢，禁止穿粉色的热裤啊。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呢，这个法律也规定了女性在周日下午是不可以穿粉色短裤的啊，粉色控可要注意了。 嗯， 啊，这我们去怎么办呢？靠。 就那一天的下午， 对， 就周日下午， 啊，那还行，那 你们可以放松一下双眼，给自己半天的休息时间。 你怎么知道我们开始是说的眼睛不是短裤啊？ 好，继续来看新加坡。在新加坡呢，嚼口香糖、在广场上喂鸟、还有随地吐痰、不冲厕所，都是会受到重罚的。 哎 哎， 还有就伊朗呢，禁止议论婴儿的眼睛。在伊朗呢，这个婴儿的眼睛呢是极为敏感的。莱克如果说这个出言不逊的话啊，出言不慎啊，就可以有可能呢会致使这个该婴儿的眼睛被挖掉。所以说去该地旅游的时候，若看见眼睛大大的宝宝，千万别议论，啊。 嗯。也是挺奇葩的。 对， 来看看匈牙利吧。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奇葩规定，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嗯，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好像载歌载舞的那么一个国家啊。 哎， 他是忌碰杯的。匈牙利人敬酒的时候是不会碰杯的，因为奥地利人曾经在杀害13个匈牙利烈士之后用碰杯而庆祝的，所以在之后的150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匈牙利人在敬酒的时候碰杯。 嗯。还有就是印度、尼泊尔、缅甸等不可冲撞黄牛，这就挺奇葩的了。 嗯， 对吧？因为咱们这儿都打击黄牛啊，严禁黄牛 倒票什么的呀？ 人家说的是动物啦。 哦哦，是这个黄牛是吧？ 不是那个职业。 哎，咱来看看，在印度、尼泊尔还职业？ 不是不是那群人。 对，哎，缅甸啊等国呢，黄牛是神明的这个神牛。尼泊尔政府呢也是甚至将这个黄牛定为是国兽。谁若说伤害呀、鞭打它呀，是要罚款和判刑的。 哎 哎， 嗯，再来看意大利教堂是系短裤和无袖上衣的、 嗯、 这个。好像去旅行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哎、 去意大利的大教堂的游客是必须要穿着比较谨慎的，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不允许穿短裤和无袖的上衣。 嗯， 那在教堂门口呢会有警卫或者是教民去检查，所以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一件长袖衫或者是其他的套头衫。 嗯， 就是到门口套上。 哎，没错。再来看看希腊呢，是立三脚架拍照需要官方的允许。在希腊呢，国家有个规定，立三脚架的拍摄啊必须是获得官方允许的。其实说这么多就是提示大家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各地有各地的规定，一定要自己啊这个看好之后，然后再选择去那个地方的时候自己带什么，要就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尤其是有的朋友现在喜欢，比如我要到一个国家去玩，我在那儿、 啊、 我就自己租房子、 哎、 然后自己每天我 生活一段时间。 对，这样尤其要注意那个国家的规定，要去尊重哈。 嗯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有什么优点吧，赶紧自己来夸夸自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一起来听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清贫调》。 像一裳花相融，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春风无限恨，真想听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真想听北倚阑干。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明 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清平调》，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哎，我就发现，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有时候听一首这个稍微安静点的歌啊，会让人静下来，凉快下来， 会有一种要静静入眠的感觉， 要入睡的感觉。 对呀、 啊，睡着了啊、嗯。今天来说的话题，就今儿咱们不能啊互相再损了啊，因为今天咱们要表扬自己了，开始夸，说说自己的优点，就是那种往不要不是那个往那种大气方面说。 我什么时候损过你吗？ 就是咱们不能就是说一点负能量不能有，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就是全是这夸。我先说说你吧， 我有一种 哎，就是 不好的预感， 真是哎，特有品味。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哎，无论是对这个音乐这种选择、对话题这种思考，包括这个平时这衣着啊，非常的讲究，特别好。这点真的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哎，真是这占你大部分的优势当中的一个了， 是吗？ 对，还有就是，哎，还有优点呢，特多。 快继续说呀！ 还有就是， 我正在享受这个过程。 哎，就、 啊、 充满了正能量，啊，一般有什么事儿就跟你一聊，就豁然开朗。 哎，这个我承认， 对吧？ 好 多人都哎，没错，没错， 最后都被我聊哭了。开玩笑，那我夸你了， 跟你聊一聊，都觉得哎呦，这感觉，嘿， 世界真美好， 痛快，解气，哼，跟吃了根冰棍似的，感觉， 拔凉拔凉的， 赶紧开始吧， 嗯， 啊， 我觉得小吴是一个， 嘿， 特别积极向上， 你看看， 特别有事业心， 没错， 又有幽默感， 你看看， 基本上是具备了现在的。女性朋友喜欢的男同胞身上的优点于一身， 嘿，对，从外表说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外表。 哎呦，咱俩行了， 你让我说完吧。 行啊， 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觉得特别的励志。 长成这样了还当主持人，多辛苦啊！这么多年怎么走过来的啊？ 不是， 嗯嗯。 我就觉得谁说模特儿不能跨界， 对 不对？ 童模，儿童模特，只是长得老了一些。行了行，咱说的是自己来说自己的优点，就是但是呢，你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好意思说真的自己咔咔跟那自己夸自己哈，不好意思，所以咱俩就互相夸夸，让人家也说说自己的优点，对吧？大家呢，咱们来抛砖引玉。好不好？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今天跟大家 一起 就是自己夸自己，就是我觉得也是给自己建立信心嘛。 对， 有的时候老觉得真的不好意思说什么， 嗯， 没什么不好意思了，今天大胆的说出来。 你先说一个呢，就说自己的，除了漂亮之外啊，实在不怎么漂亮。 我长得白， 哎，这确实是，这必须要承认， 一白遮百丑啊。 哎、我该我了。我长得黑， 显瘦。 对，你看，对对对，其实真的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觉得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地方都是优点，对吧？咱来看大家说，你看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夸了啊。 嗯。 WYF 他说了，吃辣的从来不长痘痘。 哎，这个特别厉害。 这好多人都啊。 我一吃辣的一定会长痘痘。 对， 嗯， 对，这个好多朋友，而且吃完辣的之后身上其他部位还不舒服呢。对吧？ 那倒没有 上火 啊，上 是不是上火就不舒服嘛？但是你看人家那吃完辣的从来不长痘痘，这就厉害了。 他可能是在一个环境比较湿润的地方， 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嗯、 啊， 嗯 嗯， 来看这位朋友吧，说于雨潇说，我从来都不贪小便宜，不自私，我很喜欢分享， 嗯， 哎，这就是优点啊， 对， 很大的优点， 没错， 大家都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哎。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平时周围这样这个比较大气的、不自私、不贪小便宜的朋友也比较多， 对 对, 对，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对吧？ 嗯 啊， 嗯， 你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经常出去吃饭就会是那种大家抢着结账， 就是哎呦，今儿我来，今儿不能你来，我来，哎，就你坐这儿，然后让其他一朋友去结账，其他朋友人站起来就结了，就大家每次吃饭都是这样。但是你要跟这个稍微有点爱贪小便宜那块吃饭，你看到结账的时候，大家低头不说话了，开始哎玩手机的呀，这坐这儿这个聊不停聊的呀，是不是？啊，这个都哎开始支支吾吾，那个不成，我先走了啊。你说这样以后还怎么当朋友？ 哎，确实这样， 是不是？ 还是，要么人家说嘛，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嗯、 真的是，你说一大帮就是特别投缘的朋友 啊、 哎，很有默契的朋友， 对， 你不管今天是谁请，还是今天就想要 AA， 都特别的顺利。 哎，对， 哎，特别自然， 没错。 嗯 啊，意式风情啊，他说了，声优。声音好听，长得也不算丑，发了一张照片，啊， 哎， 挺好，挺好， 真不错， 就是声音咱们听不见啊。 嗯，哎，来看，乔子子说， 嗯， 脸大算吗？ 算， 当然算了， 算。 吃的多，饿得快， 撑门面、啊、这个，哎，这怎么感觉就是他说这是不是圆圆发过来的？你说圆圆在听节目会不会跟咱们啊？哎、对吧，这是咱们另外一主播发的，估计是脸大啊，吃的多，饿的还快啊。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一个仙女她说了腿特长，还发来了一张照片。 哎，真的是 确实挺长的， 我感觉这个姑娘的这个大腿，因为她就发了一个，算是发了一半吧，也就 不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了， 你怎么能判断 啊，也 好好好 啊， 嗯， 三分之二了，三分之二了。但是你看这感觉就是已经很长了，就是这看大腿就 特别 长，而且不光长，匀称。 哦，是 是不是细？ 你看的还真是很细。哦、 不是这个意思，这打眼这么一瞧就能看出来。 你不要再看了， 白。 再看他腿又细了，被你看细了。 对啊， 啊，木木一。木木爷爷说、 啊、 我的优点就是把所有朋友发的东西都评论都赞一遍。 哎，对，这也是好习惯、 哎、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朋友圈就是刚出现什么赞的时候啊、 嗯、 大家还真有这习惯，就是咔咔咔咔，这手就不停的在点赞、 嗯、 不停的点，不停点。 咱们身边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同事、 啊、 点赞狂魔。 是吗？ 对， 我怎么没 有坐在我的左边？ 哦哦，我这就是 那个小姑娘，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大家可能上周六或者上周五发的，下周一才点赞，所有人点，然后大家就说，嗯，基本上隔周发现自己上周的评论还未点赞的，就是他点的。 哎，确实，我还发现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 嗯， 就是你都发好多天了， 啊、 你把这事儿都忘了，突然间他给你评了一个论，他问你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哇，你这好神奇啊！就是好像他的世界跟你世界晚了几天，因为现在我觉得是这样，朋友圈可能稍微一不看啊， 嗯， 转瞬即逝，你比如说。晚上你要再想找早上的，那就不好找了，找那个周围朋友人家发的不好找了，给翻半天。但是有些人你说他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啊，过了这三五天了给你咔点个赞的，评个论的。 是， 嗯， 而且我觉得这样朋友其实挺有心的，也就是说他本身并没有手机不离手的这种习惯、 哎、 但是当他看见了一定，哎呀，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不要让你觉得他不支持你，然后点个赞。 什么就支持？发什么了还支持自己啊？哎，再来看看那个柠檬、菠萝、草莓、西瓜、香蕉。他说两双袜子我能缝缝补补穿一年，不过现在呢，估计没有女孩喜欢我这种男生了，是吧？嗯，这是属于那种特别居家呀，特别会过日子，然后很这个叫什么节省 节俭 的那种类型啊。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总比有一些男生。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就跟我分享，她、 啊、 一开始跟她、 啊、 男朋友。就是已经特别关系好的时候、 啊、 然后去他家做客，就发现哎呦，我当时就发现我男朋友好神奇， 怎么了？ 他的袜子都能站在那里。 不是，你看这两双袜子缝缝补补穿一年的，人家也没说自己洗， 又缝缝补补又站在那儿、 对对对， 排队站好。 对，而且我估计能站的时候也就不用补了吧，啊， 很牢固嘛。 对 啊，好了， 今天来说的话题，说说自己有什么样的优点啊，夸夸自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已成功支付。 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To the night, we do our job and do it right. We are the men and men in march, and we don't die, we multiply.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It's hard to deny, we do our job and do it right. We are the men and men in march, and we don't die, we multiply.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怎么忽然出现了娃娃音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在播出入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豪。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说一说吧，自己都有什么样的优点，就是自己夸一夸自己，说一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啊，是吧？ 是 优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很多朋友都发照片过来啊。刚刚看到一个小妹妹，真的是， 哎，你看眼睛还比较大， 就这就明显就是在晒她的优点，就是 好 看、漂亮、好看、 颜值高， 对对对， 白白净净，这小红嘴唇，对吧？ 让你一形容啊，都觉得你居心叵测的。 不是，就是人家好看嘛， 嗯， 好看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的优点啊夸一夸自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80后90后的婚恋模式出现了新的趋势。近日的研究显示了当代的这个青年啊婚恋模式呢出现了新的趋势，女大男小的这个婚姻啊明显就增多了。同时呢，父母逼婚和剩女现象导致了青年人出现婚恋的焦虑，试婚、闪婚、闪离现象增多，财产公证成为了防范婚恋风险的选择。怎么样？你啊， 我什么？ 怎么样？这个、 我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 不是，就是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会，其实我真的觉得年龄这个事儿啊，什么女大男小啊，男大女小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像父母逼婚、剩女现象，我觉得这种，首先我觉得这种词就不应该有。我不知道是谁发明像剩女啊，什么什么逼婚这种， 没错， 什么闪婚、闪试婚，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感情的问题吗？ 你不要给人家扣一个帽子， 说不清道不明的。 对，这样会有压力啊。 对， 嗯。 但是你还别说。父母逼婚这事儿啊，虽然他这词儿不应该出现，但这现象就是这样啊。 啊，确实是， 对吧？是吧？还有什么这个 剩男剩女这现象，它其实人家指的是一现象。继续往下关注，我们看看全球粉丝最多的海龟胖达泰山啊，12岁，生日快乐啊！这个海龟明星啊，熊猫泰山呢，这个迎12岁生日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也是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会、水果蛋糕、新鲜的竹子、生日快乐歌，一样都不少。泰山呢是男生哈，这个2005年出生于美国，2010年回国。据说呢，回国前这个元芳呢也是再三挽留啊，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还是因此成为了华盛顿的熊猫日。 嗯，所以还是要回来。 哎， 来看，接下来来看一名渐冻人的破冰人生。那一张靠背椅、一台电脑桌，渐冻人冯景元呢，32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平米的空间里度过的。那他全身能活动的只有左手的两根手指和一双眼睛。但是32年来呢，他是不断的破冰，活得是异常丰富的。 嗯， 7岁开始呢，他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完成了中小学的课程。因为一本小说，他自学3年考取了日语的一级。至今呢，靠一台电脑、一套语音输入软件啊，也是翻译了很多的书。他还热心于公益，那赞助呢在西藏建校舍，也是捐助了很多的失学少年。他说呢，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别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该有什么埋怨。现在能做好的就是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 哎，没错， 特别励志。 对，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深圳上演了千余私家车自觉给救护车让道的画面。那这在这个晚高峰期间呢，深圳南海大道啊拥堵特别严重，一个急救车呢紧急运送病人，沿途车辆纷纷让道，硬是在这个拥挤的车龙当中啊，去开出了一条生命通道。那急救车呢，仅用3分钟就穿过了最拥堵的路段，顺利到达了医院。司机们好样的， 挺感人的。继续来看吧，这是福建的一个渔民捕获了一条怪鱼，非常的怪异啊。有网友就爆料，有渔民呢是捕到了一条这个体型庞大的怪鱼，这条鱼头上呢生有2只明亮的眼睛和一个小小的嘴巴，通体呢是灰褐色的，腹部呢是银灰。这个胸鳍短小，而且没有尾鳍。那么当地的老渔民说，这种鱼叫做翻车鱼，是非常的罕见的。 挺有意思。其实，咱们同事当中也有一个养这个这种自己捞的这种鱼虾的， 是 特别奇怪。就比如说这个当时养了一个虾，觉得哎这虾不错，养一鱼啊都有这种情况，然后放在自己鱼缸里，发现其他鱼都倒霉了，就是 他把其他鱼吃掉了吗？ 吃倒不吃，把鳍都给吃掉了。 就咬， 对，就咬，对， 比较凶猛， 对，还有养那虾，白天看不见，我就一直以为他养了一个缸，养了一个鱼缸，里边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人养虾吗？ 对啊，然后 就养那么整个一个鱼缸的虾吗？ 不，你说那是吃的，你比划那得1米多长，哪有那么大虾？就养一个小虾米，这么大啊，这个几厘米的一小虾，然后白天你看不见，我说你这养这一大缸干嘛用的呀？他说里边有动物啊，我哪有动物啊，拍半天也不出来，拿一个这虾饲料往里一放，自己出来抱回自己窝了。 哦，好可爱呀。 对，就是这样啊，挺有意思的。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看完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啊，手机充完电不拔充电器，后果竟如此的严重。湖南的一个小区住户呢，家里边插座上2个月未拔的这个充电器故障失火了，两人烧伤。专家也说了，说这个插座上的不连手机的充电器仍在工作，充电器呢把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若长期不拔，持续发热，加速这个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产生像短路啊或者是高压击穿引发火灾。 这个还真是要注意。 哎，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你家现在用不用这种东西，就是现在出了好多那种，就是插排上面它是带那 USB 接口的 啊， 可以直接把线插上去。 哎，有。 那会不会一直这样插着线也不太安全？ 我觉得我一般都是，还有这事儿，我觉得只能代表我个人意见哈。我会摸一摸， 热不热？ 热不热？而且你看你在家里边，你比如说你今天就上一天班，就马上回去的话，你就也不用关，就把它拔掉就行了。一般我在比如说这个离家出走的时候啊，就是， 你们多大了还做这么叛逆的事情？ 被家人轰出去了吧？就是。然后，开玩笑。然后就离家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一般都把这个该关能关的电，除了冰箱以外，所有电源都关掉，都闭掉啊。 这是一个好习惯。 包括家的天然气啊， 还有水啊，能关的其实都应该及时的把它关掉，因为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出去了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忽然间就离家出走不回来了。 对， 来继续来看，也是有关于习惯的。 嗯， 长时间的盯屏幕，你可能会又丑又不健康。 啊， 那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的更新换代，人们盯着屏幕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这也给眼睛带来不小的压力。长期使用电子产品会出现黑眼圈、眼袋，眼睛眨眼的次数过少会干涩疼痛。 嗯， 过多用眼，那不良用眼呢更会导致视力下降，增加患青光眼的概率。然而呢，在有一些情况下，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我们不得不看手机和电脑。那想要避免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对眼睛带来的伤害，主要要做到以下的三点。 嗯，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的时候，尽量的要缩短看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时间。 哎， 还有呢，就是定期的检查眼睛，及时了解眼睛的健康状况。再有呢，就是改善饮食，多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食物。 没错啊，就所以说这个长期盯屏幕，其实我们每次节目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对吧？ 是， 就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长期盯屏幕不好。你让我跟你说一开心的事儿吧。 好啊。 就是咱们今儿这话题不是自己夸自己吗？ 好多人来夸吗？ 夸你。 夸我。 你看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2017。他说了，于淼主播的笑声就特别好听。怎么了？这笑声笑得特别好。怎么了？这 你怎么能撒谎呢？ 你听，哎就，哎就这短促，哎这很精准的，就这么几下。 没有，是我笑得比较开，可能。 嘴大， 我不太顾 话筒都快已经被包住了啊！ 我确实不太注意形象，有的时候 啊， 嗯， 继续来吧，关注资讯啊，再关注两条。那别再用身体来挡电梯门了，很多小伙伴都有这种习惯，用身体来挡住电梯门。哎，请进，请进。电梯门确实是因此没有关闭，但是万一进入电梯门感应盲区，那可是要命的。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电梯门是有盲区的，千万别拿身体去挡，一般按键。按住了，哎，它就不关了，对吧？ 我觉得用电梯还是要很多要 注意 的地方。 对， 嗯 啊。 再来看看这位学长吧。近日呢，成都大学十栋216寝室的毕业学长为九月即将入住的小学弟们准备了许多的生活用品。 没错， 用过的打印机、路由器和电源线，还有呢就是听力耳机。几张信签纸上呢是满满的都是毕业学长对17级新生作为过来人想要讲的经验和祝福。 哎， 嗯， 就是也 暖男。 对，你还真甭小看人家这个什么用过的什么这个打印机啊，什么路由器啊，电源线啊，听力耳机啊，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孩子们就是下一届自己师弟师妹们特别需要的，要不然还得花钱去买新的呀。 而且好像用过的都挺好用的。 哎，你看看这些学长们还得留下纸条了，没带走的这个电插板，还有的插在这个桌后就不取下来了。 哦， 你看，告诉你都在哪儿， 嗯， 对吧？这搁一张这个便签纸，还有打印机有点毛病了，你们拿去修一修，应该还可以使用，能用就省钱，多了。 耳机左边响右边不响， 啊， 这个是我编的。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这个，踢球的那双鞋，你看看合脚不合脚？ 真的吗？ 没有，不能啊，不能。就是说正经的，人家说小夜灯行，小音箱啊，没电了自己亮，啊，把自己充了啊，这学长这字儿这应该练练了，自己充了用啊，怎么用， 嗯， 自己试。 很细心啊。 对，真的特细心。 嗯， 是不是这 像个大家长一样？ 是不是就是下届同学就是那个师妹和这个师哥们换宿舍那种，就是男生和女生换一下宿舍，所以这学长们都这么细心，啊， 也就是你有这种心思。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夸夸自己，表扬一下自己，说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听首高兴的歌吧，听首小月月的歌吧，送情郎。 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 我从来不敢相信命运，直到我遇见了你，于是云也散了，花也开了，天空也放晴，

对呀、啊，我看这个啊，这不是他啊。 又想看照片？ 不是不是。 佑先生好像说不会耍心机。 哎， 嗯， 就是没有什么心眼儿， 比较单纯。 哎，这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优点。就有时候你说拐来拐去又累，别人其实好多时候听不懂、 嗯、 听不明白，对吧、 嗯、 还有这个孙毅他说了，我多才多艺啊，会弹钢琴，会画画，会跳舞，会写小说，会换手机屏，会组装电脑，会美甲，会化妆。 嗯， 这怎么样？一开始你看前几个、 嗯、全面啊， 有可能你觉得哎呀是一个这个小伙子，但听后来你看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你看一开始什么会换手机屏幕，会组装电脑，这一般都男孩干的事儿啊。 对对对。 然后他后来你看会美甲，会化妆，全能，这厉害了。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婷婷啊。 婷婷。 嗯。 她也会这个化妆，会怎么着吗？ 她会化妆，又会弄头发，然后好像对电脑技术方面也挺精通的。 哎哎 哎。 也会这个组装一些电脑什么的。 对啊。 没事自己这扛，从中关村扛回一台电脑，行了，来吧。用这个 电脑，把它拆掉，再给你们一分钟之内组装起来。 嗯，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啊，说自己的优点，今天一块儿来夸夸自己。像 HXX 他说，我的优点就是我根本就没有缺点啊，就大家给我找找我有什么缺点，跟我说说。 啊，这位朋友说了吧，这你得真的挺得住啊。 对对， 听他们来说 啊， 嗯。看可心的大晴天说，我从来不揭别人短的，我也不喜欢戳人家伤疤、 嗯、哎， 这个是优点，因为现在好像很多朋友都不太在意这件事儿。 嗯， 就是越熟的朋友可能我就喜欢扎心啊，就感觉在跟你开玩笑， 其实就是拿这也不算，就拿别人缺点嘛，就是拿这个大家能接受的那一方面开个玩笑什么的。 你是心中有没有对我有一些，就是 我对你没下巴这事儿从来都没往心里去。 我就是想问这个，有没有那种你说出来怕伤害我的？你 没有没有，一点不怕伤害，这本来是事实吗？谁家下巴是平的呀？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 我也觉得男生不到一米七也不叫缺点。 我一米七多，这事还 绝对没有， 绝对一米七多。 那你把鞋子脱下来，把 拖鞋也一米七多。 你把增高鞋垫， 我不穿增高鞋垫， 不可能， 真不，我真不穿。 之前还有人问你在哪家买的呢？ 我开玩笑，我说这个有，其实一直不穿，就穿人累。 你看你 最早 你已经受不了了， 肯定我心里边都 一直在强烈的辩解。 对对对，心里边已经受不了，就戳中我的缺点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看 啊， 这位朋友的这一点是优点。 那我老说你没有下巴这事儿，是不是以后不能说就长得跟个馒头似的？是不是也不太开心你？ 没有，我觉得这并不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 哎哎、 连这个都能接受？ 就脸皮厚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啊！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刘仁兴他说了，我爹的闺女怎么就这么聪明、美丽、善良呢？ 什么？什么刘仁兴？什么？谁任性？ 人家说的是自己 对 什么美丽善良、 啊、 好吗、 哦、 好吗啊， 我知道啦、 嗯、 他就夸自己嘛。 我跟你说一个厉害的，其实这应该你说、 嗯、怎么了？ 这应该你给大家分享，你来吧，你来、嗯、你看看你来说一个，你来说一个。 我老花、哎、 你老啊，你来说一个。 郑小仙是吧？ 那什么什么小仙？ 刘小仙 啊， 看不清 什么、嗯、 那我真看不清。 贺小仙他说了， 这么小的一个，哎，怎么回事？ 怎么一说话，我先电脑憋了，不是真的。哎，哎，这个他说我来这个大概用那语言重复一下吧。 不行，一会儿我说你把这电脑给我修好。 修什么好？电脑啊， 重启一下吧。 没事没事啊，对，继续，你从你那边说，继续说、啊 哦。现在就只是一台电脑，你要好好活着呀。 哎，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说什么哈。 嗯， 哎，尤吴就说了，温柔可爱。 嗯， 好吧，其实我是个女汉子。如果长得太美也是缺点的话，我就这一个、 嗯、 就还是美啊， 还是好看，还是好看， 是开不了了吗？ 你没看我这看着你说吗？真憋了。 这么尴尬吗、 哎、你说所以说有时候咱们听众，哎，我之前就会发现咱们好多听众就是一聊什么话题就真的给咱们俩一启示，就给咱们 对对对， 哎，给我点播，哎呦，你觉得这话题让他这么一说一下你就特别开了开朗了。有些听众你觉得、哎、特聪明，对吧？就经常会说一些让你特觉得特智慧的这事儿。 那我还想知道贺小仙说什么。你把电脑修好。 这种听众就是属于那种非常有震慑力的那种，一下一说他名字电脑就憋了。他说的是啊，说他男朋友说了，除了他脾气像头驴以外，其他都是没有缺点，都是优点。 多可爱的女孩啊。 嗯，对， 感觉上就是一个好像特别直率的孩子。 哎， 既然你没有电脑的话，那就我说一条，然后你请点评。 行， 请你点评。 啊， 说说新先生说，终于学会如何爱， 哎， 什么方式说话，还有呢，就是耐心的听父母的话。 没错，这确实是也这样。 长大了哈， 应该是去学会。其实我觉得刚才就咱们说那话题，互相损什么的，其实大家心里边还都是有一种顾虑的。就是他就是会说话的都包含在里边，就是你会思考到说这话会不会伤人心， 对对对， 会不会让人生气，对吧？有自己心里有一个度，有把尺子。 是是是， 啊，哎，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我抱不到你了，他说了，从来不会担心自己吃胖，这算优点吗？ 这 我一说 算优点吗？ 当然算。我跟你说，就是好多朋友啊，吃什么都会胖。稍微一吃自己就胖， 喝水都会胖， 这是借口，这是借口。但是你看人家就是那种体质啊，怎么吃不胖，还都特好看，身材苗条，啊， 这就吃不胖， 吃不胖。 我觉得好像是女孩特别羡慕其他女孩这样， 哎， 男的呢？ 男的也羡慕啊，就是你比如说，周围真有这样的，你看这一瓶啤酒下肚子之后，这肚子一点没变化。就同样吃一样的饭，你看人家还是这么瘦，第二天还那么瘦，哎，但有些人就你发现慢慢发福啊， 然后啤酒肚就出来了， 对，然后这脸也慢慢胖起来了，啊， 所以我是喝啤酒喝的吗？也没有啊，这是一个 是不是小时候吃馒头太多，就老吃什么像什么，就是 要看什么像什么，老跟馒头待在一起， 哎，家里边是不是以前卖过馒头什么的？ 我这也是未解之谜了吧？有意思吗？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对， 说说自己的优点。 对，有时候其实真的应该去夸一夸自己， 是啊， 对吧？ 嗯， 表扬自己，这样呢，自己就对自己更有自信了， 生活也有动力啦。 哎，那个生活越来越快乐了 啊，是啊， 工作也越来努力了， 对呀， 身体还健康了，你说这哪说理去啊？ 还有一些负责任的同事啊，赶快来修一修这台憋了的电脑啊，好不好？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对，这个是不是应该让那个听众给赔一下？ 不要啦，人家那么直率，万一真的赔怎么办？ 开玩笑，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夸夸自己，多快乐，多自信。 嗯， 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京时间九点